广播剧 《事儿妈今年23》 总编审王大方，编剧胡静颖，导演刘青，责任编辑洪怡，音乐编辑李道彤，音响效果戴根福，录音合成庄增田、孙英、张凯，音效助理国伟，技术监制刘伟、张福全，监制蔡小江，总监制胡新华、高凤俊、马金丽、李英华。 哎呀，是的，经理，经理，你看这楼道都破。 是啊，我经理不行了。 哎呀，我就不信。我就不信这个 啊！大哥，大哥， 谁敢动我的东西？这都堆了有年头了，这会儿想起什么楼道革命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割！ 哎，大哥， 这个也割！ 大哥， 不过瘾呢，这炉子我也扔了，我这叫彻底革命！哎，割！割！ 这是怎么说的？怎么把炉子也扔到那个垃圾道里去了？ 谁家过日子没点杂七杂八的物件，总不能都供在屋子里愣充家具呀？这，哎，要说咱居委会搞这个，嘿，弄不好啊就革了这新主任的官命喽。 新主任，耶，还真把那个孟奶奶给顶了。 哼， 不能吧？孟奶奶不是说过了吗？她呀要献了青春献终身嘛。哎，他不说他就是干到那么一天才算完事儿吗？ 你没看见咱小区公告牌上写的，说是全市搞什么公务员改革，新主任是大学生呢。 哦， 他大学生呢也没用。 大哥， 今天谁要敢管我，咱就是豆腐一碗，一碗豆腐。 哎， 大哥，嘿，走，哥，哥。 你孟奶奶行吗？ 哎呦，孟奶奶，您，孟奶奶，您慢点，慢点，孟奶奶。 我跟你一块儿吃豆腐。 别别别，孟奶奶，您别寒碜我了。我不是听说您要退位了吗？ 皇上才退位呢，我是退居二线，懂吗？我说，我这稍微扯扯事儿，你就不拿居委会当回事儿了哈？哎，我听着怎么？那好像还要整治整治这新来的主任。 没， 你小子打3岁啊，我给你发糖丸那时候你就不听话。 真是 这回呀、全市都搞楼道革命，还检查呢。你要是为了占那点地盘非在咱小区的脸上抹黑呀，你看我不揍你。 别孟奶奶，孟奶奶， 哎， 我这不是对你老效忠吗？咱不能让您的那领地啊，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就让给外来户了吧？ 什么话？你说的什么？啊！哎呦，慢着！ 够年轻的。 请问，居委会的孟主任在这儿吗？ 我就是。 哦， 孩子，孩子有事儿吗？ 啊，您好，您好。 哎， 我呀是来报道的。我刚上居委会去了，他们说您在这儿 啊。 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程咪咪。 哦，是新主任呐。 大家好。 咪咪，这不是小猫的名字吗？ 大家好。 哎，我说，咪咪主任，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啊。居委会新主任，哼，几级干部，不就是撒耗子药、拍苍蝇、婆婆妈妈抓超生啊？不就是事儿妈妈啊？一个小姑娘，这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？你再说了，当事儿妈你能顶得过我们孟奶奶吗？啊， 我们孟奶奶，你掐死我了！ 事儿妈怎么了？没事儿妈，日子能过得那么消停？ 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谁把垃圾道给堵了？ 堵了？ 老艾啊，你干的吧？ 这不可能啊！我瞅瞅，我瞅瞅。 哎，你看啊， 耶，真是啊。消化不良还真卡壳了，别说，我那小炉子啊我还真舍不得呢。哎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白铁皮锃亮，在这垃圾道里啊还怪扎眼的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说 啊快救救你那白铁皮炉子吧。这大热天的垃圾道一堵，咱楼里头进进出出的，那还不得戴口罩啊。 不是， 别着急别着急啊，我找着棍子试试啊。 快快快快快点吧，快点吧。 好嘞，走。就差这么一点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孟奶奶，得下去人把我那小炉子搬开呀。 那还掂量什么呀，你就下去吧。原汤化原食。 我 下去吧，下去。 我 下去 不行不行。孟奶奶孟奶奶，您瞅我这啤酒肚那。哎这眼前不是戳着个新主任吗？怎么着，新主任要不要你来来？ 我 啊， 我穿的是白牛仔裤。 哎，怎么这白裤子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啊？人家孟奶奶隔十年前还干这种事儿呢，你可比老主任年轻不少啊，那看来也娇气不少是吧。 又瞎说。橙子你可别。 哎，我说的是实话呀，孟奶奶他不是大学生吗？那一肚子学问跑到居委会来挤位子来了，别是蒙事的吧？这年头啊，连亲爹都能克隆，那水货太多。 说你臭奶奶。 哎， 来，您帮我拿一下包。 哎， 我下去。 哎，橙子，来，哎，橙子， 哎，慢点， 慢 点，不行不行， 你说这点儿子 行吗？真是，行吧行吧，慢点啊。 头发上挂的都是西红柿皮儿，来，我给你摘摘。 这幸亏呀，是从一楼半掉下去的。 是啊，这还亏着有这么一大堆烂东西垫底呢。 橙子，来，孟奶奶扶你起来啊，咱快回去洗洗去了啊，走。 孟奶奶 啊， 哎，你们大家都接着清楼道吧，我没事儿，我们缓缓就好了，没事儿。 啊，缓缓，你哪能坐在垃圾堆上缓呢？你放心啊，这儿交我了，我一准彻底清理，彻底革命。小姑娘，主任，来，我拉你起来啊！ 别，你们都先走吧，我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我缓缓就好了，没事儿。 橙子，别怄气啊，哪有不受委屈的主任呢？ 孟奶奶，不是我， 那是怎么？ 老鼠！ 哎，有老鼠！ 哎，老鼠！ 哦，要不怎么人家孩子不起来呢？闹半天呢，事儿妈那裤子裂了。 程咪咪是我这老事儿妈的接班人，也就是徒弟呀。干了一辈子婆婆妈妈的零头小事儿，没成想老了还见着了大学生来接着事儿妈的摊子。可我们这金星小区啊，一半是老楼，一半啊是商品房，这摊子 哪是个二十出头的事儿妈就随随便便戳得起来的呀。 我看呐、啊，那些新楼里的住户，除了多趁点钱，别的呀，还不记咱们那些老住户呢。哎，那回我进新楼做计划生育登记，嘿，任你把那门铃摁出花来，他就不给你开门。哼，在家这样，外边啊，肯定还人五人六的呢，就得揭穿这西洋镜。哎，橙子， 嗯， 就十号楼那男的，承建的，我给他们单位打电话了啊。 给他们单位打电话干嘛呀？ 哎，我沙姐姐可是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兼妇女主任，这火眼金睛。你看看，和那男的住一块儿那女孩，少说也差着二十几岁吧。你再看看那民情登记，他就没迁户口，那是干嘛？是非法同居。那报上不是说了吗？这叫包二奶。哼，那女的自甘堕落，可我眼里不揉沙子。 那咱也得先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！再说这还牵扯到人家的隐私权呢。 什么隐私权呢？啊，让他们包着层纸玩火呀？没门儿！ 哪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瞎胡说？ 算了吧， 啊， 咱回家，和他们说不清。 哎呀，说不清楚也得说，你别拦我，放开我。 算了。 哟，这说曹操，曹操就报道来了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啊，真不禁念叨，上这儿献来了。 你呀，你还是上法院献去吧。你们胡乱往人家单位反映情况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诽谤，我告你们去。 这是哪儿挨哪儿啊？ 消消气，咱回家啊，消消气。 哎呀，我说你怎么就这么好脾气呀、啊、哎呀，你呀，你就是太窝囊了，才惯出他们这些臭毛病。要不是他们啊捕风捉影，这回提处长那能涮了你吗？ 得、 啊、 算了， 现世现报了吧。我说嘛，咱主任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 沙姐姐， 主任，谁是主任啊？敢做敢当，你给我站出来。谁呀？啊，出来呀。 我就是居委会主任程咪咪。 咪咪，哼，我找的就是你。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给我过来。你看清楚了啊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本人的结婚证书啊。说我们家老吴包二奶，二奶有国家发的红本吗？啊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、啊， 我结婚不愿意声张，你们反倒成事儿了。 你们这是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说，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？对不起啊，那个我爱人呢、啊，比我年轻二十几岁，怕人看不顺眼了，不敢张扬，就悄悄的过日子，感情啊还是错了。你看这，哎，这我。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这样吧，回头我们写封道歉信送到你们单位，尽量挽回一下影响。 道歉就完了，这事儿不成。 有本就有本呗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沙姐姐， 算了算了算了。嗨，中国人呐，生活作风这杆枪就是有杀伤力啊。哎，你这么年轻，照理说不应该啊。 这进了居委会呀、啊，就是事儿妈。 算了算了算了，走走走走。 嘿， 走。 切。 另外，海打土地仓容量达3000万公斤，基本上保证了今年粮食稳定入库。这是河南采购的。 依我说呀，咱不干了。 嗯。 弄不好还差点挨打。咱考的是堂堂国家公务员，原指望在几个居委会里实践一圈啊，然后再回机关，谁想啊，还真就给扔那儿了。 扔那儿也是个七品芝麻官。喏，爸爸给芝麻官进贡点东西。嗯， 呀，糖巧栗子。啊、嗯，爸， 嗯， 你过来过来，还差一样呢啊。 又要揪你爸鼻子是不是？都多大？ 没办法，这是咪咪跟我的传统项目了。受了委屈，半斤栗子加上揪鼻子学两声牛叫，就都过去了。关键是小牛不服输。哎 呀，又是这声音，闹心！你在居委会里受委屈不说，还把那传呼写在公告牌上，随传随到，自作自受。 哎哎，快回电话啊！别督职啊！ 唉，是姚远，不理他，谁让他老打击我的，总让我换工作。 别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姚远那孩子想得多。哎，就算是他没意见，人家父母就心甘情愿让未来的儿媳妇当事儿妈呀。 哎， 你呀，趁早换工作。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，你怎么着也得 怎么也得写几部言情小说。 哎哎，咪咪。给姚远回电话去，有事说事，怄什么气呀、啊？这可不是当小牛的事儿啊！ 哎，对， 是啊，得回电话了。不过不是姚远。喂，对，是我。啊，哦，您是金星里三门？什么？谋杀、 啊、 好我马上就去啊！ 呀，出命案了，可别去了，一个女孩子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咪咪， 不行不行，实习的时候啊，前面有人给我挡着，现在我是主任，就得自己扛事儿。 哎哎，扛不住就撤啊，回家呀写色情小说来啊。 妈，言情小说。哎，爸，给我闷一下，我得上前线了。 哎，咪咪不是小猫，是小牛，不认输。 走了啊！ 把他们家那该死的防盗门给吹上了，我们罗密欧出又出不来，进也进不去。我的罗密欧啊！ 你们家那狗私闯民宅，让门给碾死了，那是活该，知道不？ 你活该，你活该。 再说了，那个风吹的门，它又不是我关的门，它跟我有啥关系呢？ 你就是谋杀，你就 杀谁了？我杀谁了？ 就是你，就是你， 别吵了。你们都别吵了啊！你们再这样吵下去，影响邻居们休息。你们可以去法院的民事厅，彭婶的门淹死了朱家的狗，这算是过失侵权。 什么什么？你说就叫过失侵权？ 对， 好，好，你盯着。 咋的？ 嗯，我也侵权你的权。 你敢？哎哎哎！你敢？ 你坐地上吧， 你干啥？ 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没事 啊，停水了， 停 水了，停水了，怎么做饭去了？ 谁呀？ 哎呀，哎，这怎么停水了？ 是啊， 朱阿姨，这事儿啊，您做的可就不对了。整个楼的水闸都在您家里，您这么一关，这大伙儿可怎么办？ 我就让大伙儿恨恨这个臭牛秧歌精，哼，臭。 彭阿姨，你也有不对的地方。 打住，你这主任呢越管越乱。 哎，给水啊，哎，给水啊，得啊， 得给水啊。 我说这做饭的钟点都站在这儿干嘛呀？啊， 孟奶奶， 哎， 孟奶奶， 哎， 我们罗密欧让他给杀了。 昨儿我还看见呢，他和老张家那条古兰丹木摔跤呢。你这狗厚道啊。那古兰丹木啊，咬了他尾巴他都不挠。我就说嘛，这真是啊，谁的东西啊就随谁的品性。 可不。孟奶奶， 哎， 您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 他朱婶儿，你说你这么疼他，能让他死了还挨骂吗？ 那不行 啊， 那可是不行。 是， 我可舍不得让他挨骂。 对， 孟奶奶， 哎， 我们这狗打小狗崽那会儿，他就跟我作伴儿。 我知道， 他就跟我亲呢。 哎，他朱婶儿，这个远亲呐，不如近邻。这近邻他再生分，哎，也得强过那不会说话的狗吧。是不是啊？你忘了上回你们家小梅出阁，人家彭婶张着这讲喜字儿，把右手啊磨出了蒜头大的那么个血泡啊，忘了啊？ 孟奶奶， 哎， 我这心里头记着呢。 啊，那这回这是。 我这是犯糊涂的岁数。我开 好。 水龙头都关了吗？哎，水可来了啊，小心留一屋。 哦，都回吧， 水龙头关了、啊、 都回吧。 哎把水龙头关上了啊！ 哎， 您可给我解了围了。 嘿，橙子，咱这居委会呀、啊，是三分靠热情，七分靠人情。得想法子把这人心呢、啊，给它黏糊起来啊。 原来呀、啊，我觉得上法院解决这些纠纷是最公正、最简单的办法。可是现在， 橙子，不是孟奶奶不服气法律，可你琢磨过这个理儿吗？咱国家这么大，人又那么密，是点芝麻小事都往上推，还不得累死咱国家这头牛啊。 哎，孟奶奶、您说的这可是大道理啊。这叫节约司法成本、提高行政效率 啊。我说这个了。反正啊，有些事儿咱得揽下，就图个社会安定、百姓满意呀、得了，橙子，快回家吧。 哎，好，走。 哎呦喂、 我来给您演示一下、咱们找一个有意思一点的哈。这个比较初步，你看、左边这个点两下， 点两下， 哎，您听。 哎呦，这电脑笑的还真脆声。这就安好了。 好了，孟奶奶。有了它呀，您那几柜子秘密档案就全都可以收进去了。 就这么个铁皮脑袋能装那么多呀？ 能。 我说这挨个居委会给配这个，全市下来得不少钱吧？ 哎，那可不是嘛。 庞大爷，这可是咱金星里有福气，先沾着这好事儿了。这回啊，咱们全市就选10个小区搞宽带网络智能化试点， 就有咱。 你看看， 十个 就有，不像什么好事啊。啊，我就不信这机器能比活人管用。孟奶奶， 哎， 您看过那两撇胡子卓别林演的电影吧？ 啊， 有了机器啊，人都没用了。别是我这计划生育兼妇女主任也该回家了？ 你呀，尽瞎琢磨，算是白听了几期业余党校了。老师不是说了吗？生产力进步，技术更新，这是好事儿，是咱们市、咱们国家这后劲儿足啊！ 哎，孟奶奶， 啊， 您说，市里紧着手，往咱这儿送大学生也是好事儿啊？ 这，新人、新物、新气象，可不是好事儿呗？橙子呀，还搞了个什么环保工程呢？全市啊，咱金星里算是头一份儿 啊。就他在公告牌前放的那几个分类垃圾箱 啊， 别的没看见，先是没人送废电池，好不容易有了半箱子了吧，又没人回收。要亮台喽。 庞大爷您看 啊， 就是这样，别着急 啊， 哎，拿好了， 哎， 点一下，哎，好，您看， 哎呦哎呦哎呦嘿，哎，看看看看，哎，连着几年回姥姥家，谁先谁后，他那一水精比我明白。 庞大爷，哎，您会使吗？凑什么热闹啊？哎，孟奶奶， 哎， 可不是我冷水泼旺火，这天好的东西不会用也是白搭。 我来教大伙呀，咱们居委会呀开了个电子信箱，居民以后有什么情况啊可以随时反映，等我男朋友设计好程序啊，咱们金星里小区就可以在网上办公了。 哎呦，你瞧瞧，网上办公。 哎，我这个主任可有言在先啊， 说 你们谁学不会我扣谁工资。 哟，你瞧瞧， 工资别扣了，那可是钱 嘛。 哎呦，你看我这脑子。孟奶奶， 哎， 昨天啊咱们街里给的奖金我还忘了给大伙呢。 橙子，街里给什么奖啊？没见着文件呢。这钱上的事儿可得按文件走啊。啊， 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 嗯， 咱们义务清理垃圾山的事儿啊，街里表扬咱们了，说大伙呀，用三轮车少说也拉走了十几吨垃圾呢。所以啊，这居民科给咱们发了点奖金，这不我都给分好了。 哦哦， 看见没有？ 嗯， 看出是新主任了。 哦， 这分钱呢都用信封了。来来来，我来找我那份。 钱在这儿，我这儿自己找吧。 嗯，对，这儿呢，庞大海。哎，好嘞。 哎，这是我的。 嗯， 哟，我怎么就50块钱呢？ 橙子，分错了吧？我这是100的。 那我看看， 我这也多了。3张票300， 没错。庞大爷呀，整整干了3天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应该多拿一些。孟奶奶呢，跟着装了1天的车，该拿100。沙姐姐那几天呢，一直说牙疼，在家歇着呢。不过也给大伙送过几瓶开水，所以我觉得 合着，你这还是赏给我的。居委会。我待了也不是一天半天了，孟奶奶，你说句公道话。 那个， 孟奶奶， 哎， 我这事儿啊是和街里打过招呼的。 和谁打招呼也得顾全大伙儿的情分。橙子，你们年轻人呐，讲按劳分配我明白，可咱呐这是居委会，这事儿做的有点儿。得，沙姐姐，橙子年轻，这100块钱呐。我不给你， 哎， 啊， 我可不是这意思。 拿就拿 着。孟奶奶， 哎， 这钱呢是发给您的，不是补给沙姐姐的。 哎，你 咱们金星里居委会啊，从今儿往后就是要实行多劳多得，业务和收入挂钩。 你，好好好，孟奶奶，你不官复原位，我这计划生育主任就回去当家堆主任了。 哎，沙姐姐，沙姐姐，别跟拉着我， 对对对， 我得走。 哦哦， 你听我说。 哦，你找橙子，在，橙子， 哎， 你电话。 嗯，来了。 咱们在一块儿都说 这不亲 人 吗？不不不，啊，他没有。 姚远啊， 我跟你说， 是吗？ 我们居委会的程序全都设计好了。嗯，那就快点吧，下午吧，就今天下午给我们安上吧，行吗？啊，行，那回来再说，好吧？哎，拜拜。 哎，孟奶奶，哎，你看，这电脑可方便他了啊！我听我儿子念叨过，这东西啊，可以不出声，俩人就聊天。 不能吧？橙子和谁聊啊？ 嗨，电话里那个呀，姚远。 姚远就是我，事儿妈程咪咪是我的女朋友。一提女朋友整天转百家当事儿妈，谁都是块心病。其实我明白咪咪的辛苦，都是从象牙塔里走出的水晶娃娃那份单纯与浪漫。唉，得怎么揉碎了风花雪月才能搅和上柴米油盐呢？ 姚远 啊， 来喝可乐。 谢谢。 你们李处长说你专门会给电脑看病，还真快，这么一会儿就把这台电脑给拾掇好了。 我大学就是学电脑的。 哦， 毕业的时候呢，全系就我一个进了机关。 哦，机关好啊，出息人呐。 听说姚远的女朋友也是公务员。 哟，那肯定大气稳重。嗯，般配，般配。姚远 啊， 算你有眼光。我不是刚才还跟老李说吗，现在这女孩啊，个个生猛海鲜似的，怎么什么都不触头都敢开口。就说刚才吧，一个女孩敲门进来发病。 哎哎， 也太前卫了吧，我都替她脸红。哎，这 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豪言壮语了。开门去吧。啊， 好好好好好。怎么又是你？还抱着这箱避孕工具呢？我们家不是刚发过了吗？啊！行了行了，谢谢你， 姐，你 快走吧。 姐，我呀，刚才是忘了让您填这个育龄卡片了，就这个，您得填一下。 哎， 小点声。 谁呀？请人家进来，别站门口说话。进来进来。 哎，行。哎，就站这儿。 咪咪。怎么是你呀？ 哟，你们认识啊？ 这是我们这片啊居委会主任 姚远。 嗯， 你们这是？ 他就是我女朋友。 啊？ 程咪咪，亲爱的， 你喊谁呢你？这么恶心人的话，大白天你也敢说？你别破坏我们小区精神文明建设啊！ 亲爱的程咪咪，你别怄气了。你看咱俩步履匆匆，神色沉重，你又抱着箱这玩意儿，那够得上三级片的标准了。 你不用担心，刚才你在你们处长家，不是跟我划清界限了吗？ 瞎说！我刚才。刚才多下不来台呀，怨我怨我，也没提前摸清敌我情况。要早知道我们处长是你这片的，我 那我也得该干嘛干嘛，这是我的工作。 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好吗？哎，给我吧，我抱着。咱未成年人从来没见过这个，也不知道轻重啊。 你再贫嘴，再贫嘴我掐！ 别，掐死我！你又得自个儿抱这个了啊！好歹我是个男的，那也够难看的。哎，咪咪，你不会是为了提高回头率才拿这个道具的吧？ 掐！ 哦，行为艺术。 嗯， 哎呀呀呀呀！你还真掐我呀！哎呦， 我打破了蒋金大锅饭，就得吃这脸红的饭呗。蒋金的事儿把沙姐姐给得罪了，计划生育主任撂挑子了，我这主任不得扛起来？今天早上出门之前，我都想戴墨镜啊！ 甭问，又让伯父闷了几声，鼓气了吧？那孟奶奶没拉你一把？ 我没让孟奶奶插手，我知道，不光是沙姐姐，还有他们别人，都看着我呢。这一脚啊，怎么我也得给踢腾出去。 哎，我看呐，你已经踢腾出去了。你看，那公告牌，不知谁用粉笔写的，我去看看。 走。废电池我定期回收。支持居委会环保工程。 啊， 姚远 啊， 废电池都没了，有人暗中支持我。 耶，哼，咪咪，别是谁暗恋你吧？啊！ 你看这清洁工。怎么一路扫一路掉啊？哎，清洁工师傅。 哎，咪咪。 师傅。 啊，人家是残疾人。 喂，师傅。 哎，这东西我给你送哪儿去啊？ 我说橙子，你就这么辞了老杨啊？他给咱这扫了快十年的地了。再说了，他腿脚不方便。 就因为这个，孟奶奶。 哎， 我知道老杨的活呀是您给安排的，我对您对老杨全都没意见，话呀我全听进去了。可是啊，他腿脚确实是不方便， 哎， 这一路扫一路撒，咱小区卫生总差着呀。 可那也不能一刀就切了瓜秧啊。 对，我回来再考虑考虑。哎，孟奶奶， 嗯， 我先去趟街里送这个服兵役的表，回头。咱们再认真商量，好吧？ 好 啊，我走了啊， 去吧。臭美什么？ 不对呀，这个 孟奶奶 忘了。先 孟奶奶，瞧出点门道来了吧？ 啊？什么门道？ 哎呦，孟奶奶，您就别弄这电脑了。 哎， 那小丫头啊，在搞清理呢。先是老杨，后不定是谁，最后啊，那一准是孟奶奶您。 我 啊，您看呐，就仗着这么台电脑啊，说是联网什么的，一下子就把您任命的楼长给刷了一半。上来的那批志愿者说是能用电脑组成什么服务网络，哼，还不是架空了您呢。 哎呦哎呦，这声音呢、啊、哎呦，这声音橙子说过这是有事儿了。 是啊， 嗯，坏了坏了。哪儿啊？哎呦，他上回教我了。哎呀，哎，沙姐，你快过来，你来按按来，你按按哪个？你说 我哪会呀、啊？我不一直在家歇着呢吗？哎呀， 喂，哎，哦，你是三号楼的志愿者呀？对，电脑一直响啊，啊？哦，你发的警报啊。哎，橙子不在呀，我忘了他应该是怎么他就啊。哦哦哦哦，好，哦，点那个小蓝的啊。行行，你等等啊，等等啊。 这是蓝的。 哎， 这是蓝色的。 哎，按不下呀。 那 是按这个，嗯，这也不对呀。不行，我还得问问他。哎，喂，那不管用啊。什么？右边。 嗯， 哦，好，右边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哎呀，右边。 嗯， 这是右边吗？ 右边。 右边。这不行啊，还是这个。那就、 哎、 行了，反正我是都摁了。算了，咱先走吧，傻姐姐、 哎、 三号楼出事了。 行， 快走吧， 走。 哎呦呦呦，你看多悬呐！呀， 回去回去。 呀，你说这是？哎，那孩子又往外趴了一点。 哎哎，宝贝儿，回去。 别喊， 回去摔着。 哎呦， 回去。 这是怎么了？我说这是怎么了啊？ 回去回去。 哎呦，那四楼窗口怎么趴着个孩子？ 是呢， 快点打开门呐！ 哎呀，开不了门呐！这不，他们家小保姆扔垃圾啊，把自个儿锁外边了，孩子又醒了。哎呦，这一岁多的孩子更是不知好歹。 哎，这孩子别跑了！ 哎呦， 回去怎么办 呢？ 别喊， 宝贝儿啊！ 哎呦，咋办了？咋办了？ 这得找什么？ 哎呦， 有什么用啊？ 是啊，赶紧想辙呀！ 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哎哎， 来，孟奶奶， 哎， 我来了。志愿者说你已经报警了，是吧？ 我报警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就是点了你交给我的那个东西。 哎，先别说了，咱先看孩子吧。 是，赶紧去见你的那个吴家长。 哎呀，好了，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！哎呀，天行，嘿。 哎呦，可有救雷，消防车也来了。他们有梯子，让车道，让车道。 对，让让让让让啊！ 让 让 让让让让。嚯，动作够快的啊，这上去了这就。嘿， 这 慢点慢点，别吓着那孩子啊！ 好了好了好了， 咱们保持一下秩序啊！ 哎呦， 哎呦， 这下还有救。 行了行了行了。 行了。哎呦，天哪！ 哎呦。 行了，这事儿好了， 多悬呢！ 行， 我抱起来了， 都回吧啊！好了， 快上去吧，开门去，快上去吧！ 好了好了， 谢谢谢谢谢谢， 孟奶奶，你想的还真周到，消防队干这事儿最在行了。 我周到， 我哟，救护车都来了，海警车也来了， 啊！那火葬车怎么也来了？ 哎，死者呢？死者呢？死者呢？谁是死者家属啊？ 谁？ 啊！ 孟奶奶，您把所有的警报都点了吧？ 哎，我这老脸呢，让那个电脑子给毁了。 咪咪，咱一受委屈可只有两项传统项目啊，怎么又多了个欺负录音机？嗯，快饶了他吧，也一把年纪了啊。 那您怎么知道我就受委屈了呢？ 哼，这一会儿的功夫，一斤栗子下肚了，还不是闹脾气？嗯，还有那儿捆得整整齐齐的，那不是姚远写给你的信吗？ 嗯， 你不是说分手就不留一个纸片，真是头小倔牛。 又是我妈，我妈怎么这么讨厌呢？总偷听人电话。 你妈也是关心你呀，你别说，你妈跟我呀还非常喜欢姚远那孩子。要说也是，你这一当事儿妈呀，错过了一段好姻缘。哎，咪咪，那咱就更不能发狠吃成个胖子啊。啊，你还肩负重任，你得给爸爸找一个好女婿啊。 爸，遥远的事儿啊您就别总当头条新闻了。您不知道，我呀是正为孟奶奶的事儿发愁呢。 孟奶奶？ 嗯， 她不一直跟你配合得好好的吗？不会也 撂挑子了 啊？ 那天呢，电脑的事儿让孟奶奶丢面子了，已经三天没来居委会了，说不干还真不干。嗯，看来我这头刚上道的小牛得跑单帮了。 嗯，我看不能。你以为孟奶奶是谁呀？碰上个小疙瘩那就认输了？孟奶奶那一辈子都交给居委会了，那还不知道经过多少为难的事儿呢。咪咪，你放心，他的心呢乘着海呢，不是泰坦尼克号，一撞就沉了。 那 可是我给孟奶奶打了好几个电话了，她也没答应回来，好像还说病了什么的。 其中是必有隐情。咪咪，想知道宝葫芦的秘密吗？速去探明，回来报我。 得力。爸，你又跟我开玩笑，孟奶奶怎么成宝葫芦了？ 是不是宝葫芦我不知道，可我断定孟奶奶也是一头不服输的老牛。你跟他呀，算是凑到金星里一个牛圈里头喽。咪咪，上门去请孟奶奶，他这么着心里头肯定是空荡荡的。 那他要是就不回居委会怎么办呢？您不是说他也是牛吗？ 他牛，可咪咪更牛啊。咪咪不是猫，是小牛，不认输。 爸，那你得给我闷一下。 不闷了，给你听这个。 哎，八音娃娃，送给我的。谢谢爸。可您干嘛送我礼物啊？离我生日还早着呢。 本来想买一个学牛叫的玩具，可是爸爸没找着。今儿个是你当居委会主任一周年的纪念日，爸爸挺替你高兴的。一年的磕磕碰碰，我的小倔牛已经学会了在平凡中努力工作，享受快乐。就凭这，爸爸相信你不仅能搬动孟奶奶回来，还能对付生活中间的任何麻烦。哎，看看这个八音娃娃，他的头永远是仰着的，就像我的咪咪那个小倔牛不服输。 哎， 橙子 啊， 灌完了就回家吧啊！谢谢你的药，在我这一下午了。这雨可是越下越大了啊！ 孟奶奶， 哎， 您呐不跟我回居委会，我就在您这生根发芽了。 行，行啊。哎呀，可我这根儿啊，算是从居委会连根拔了，我回不去了。 孟奶奶，没您呐，那居委会才叫没根儿了呢。您别生气，老杨的清洁工啊，我是给辞了，因为呀。我想让他去看车库。 哦，原来你是这么安排的，那好啊。哎呦，你看这猫啊，在那屋折腾什么呢？那噼里啪啦的。 哎，您别起来，哎，我去看看啊。别动啊。 哎。 这么多废电池。 橙子，橙子，没砸着吧？啊？ 孟奶奶。孟奶奶， 哎， 原来运走废电池一直在暗中支持我的就是您呢，孟奶奶。 嘿，你瞧这孩子，哎，你给大伙儿讲的那什么那个 生物降解， 哎，环保啊什么的，我是真听不明白。可那件事儿我听懂了，一个废电池就能叫床单大的那么一块泥地50年不长庄稼，这祸害人的小东西可不能再乱扔了。你这是大事儿啊，是咱居委会干的一件造福后辈的大事儿，得有人给你捧场啊。就是弄点虚做点假也值。 孟奶奶， 哎， 这么多的废电池堆家里它有污染呢。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身体， 我也想法子往外送呢，可兜了几圈啊没人要，先存这儿吧。等你那个环保工程彻底造好了，那估摸着就行了。 孟奶奶， 哎， 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居委会都不能少了您，您得跟我回去。 哎， 刚解放当姑娘的时候啊，我就干这个，一忙啊就忙到了满脑袋的白头发喽。58年敲锣震麻雀，哎呦，我那胳膊肿的顶腿肚子粗啊。可那会儿我这心里头不空了，出力气就能干好。这几年小区建起来了，日子红火了，可大家伙儿也不拿居委会当事儿了。哼，你这大学生一来居委会啊，我就知道自己啊是端午节的桑葚儿过季了。可我认头，你们这批顶上来了，没准咱居委会就跟上时代也大跨步了。要说掏心的话呀，我还是愿意干呢，一辈子都交给这东家西院了，我舍不下呀。 我也舍不下您呐，金星里舍不下您呐。 哎，话是这话，可那天一出事儿，就什么话也别说了。橙子，我不是和你斗气，事儿砸了总得有人填上那个坑啊。我是臊得很，可是我更怕砸了咱居委会刚竖起来的这现代化的招牌呀。 孟奶奶，老主任，咱们中国居委会一没权力，二没名分，为什么全世界社区论坛上都有名？靠的呀就是像您这样想给大伙干实事儿，认头忙活一辈子的人呢。这样的人不在居委会里，你让我这主任还凭什么开口说事儿啊？孟奶奶，我爸说呀，我是头小贱牛，那咱俩就在金心里一块儿低头忙活事儿，一块儿倔下去吧。啊，孟奶奶，孟奶奶，孟奶奶， 行， 没。您听，咱小区的特色呀就是新老结合。 你这孩子还真有我年轻时候的脾气。 我就是事儿妈程咪咪，可别小瞧我们居委会，那可是21世纪的阳光事业，我从事的可是金色的社会工程。怎么说呢，一颗种子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位置，才能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。 32岁的时候干什么？ 估计啊，还是事儿妈，是当了妈的事儿妈，一辈子的事儿妈。 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事儿妈今年23，剧中人事儿妈程咪咪由王伟扮演，孟 凤奶奶由陈静福扮演，程父由陆西扮演，程母由李玉清扮演，沙姐姐由常汝妍扮演，姚远由王明亚扮演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栾敏、田竹林、刘青、随月影等。